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佳明158，超体加速日记。 我是主持人宋阳，完成过两次 Ironman 大铁，三次百公里越野赛。现在全程马拉松的最好时间是3小时35分钟，半程马拉松1小时37分钟。我将用一块佳明 Forerunner 945手表，在一个月的时间之内科学训练，同时记录我的身体变化指标。训练30天后，挑战10公里42分钟的完成时间。超级体验团，更多体验，让你的生活丰富多彩。嘿、hey, 大家好，欢迎收听超体加速日记，我是宋阳。新的一期节目又来了啊，超体加速日记真是啊，盯得太死了。这佳明手表给我还有另外一位主持人王论论盯得太死了。谁让我们开启这样一个疯狂的测试呢啊，30天的时间不摘手表，一起来用佳明手表监测我们的身体的指标以及数据。这一期节目一开始先要跟咱们听众朋友来说，30天可能要延期了啊，要更时间要更长一些，因为我们本来准备在8月8号开始30天之后的一个测试，但是新一轮的这个疫情啊，现在这也不能叫新一轮的疫情吧，就是这一次的这个疫情，还是要提醒咱们所有的朋友都要做好个人的防护啊。本来我们想8月8号在房山的这个良乡体育中心做这样一个，42分钟、48分钟，还有一个42个人的接力的一系列的跑步活动，现在我们要推迟一下啊，推迟到这个看一看目前的这个疫情的走势，什么时候能够相对好一些啊，我们再进行这样的一个测试。所以现在呢，不建议大家聚餐啊、聚会呀、然后包括聚集呀。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护。那么到公共场所呢，一定要佩戴好口罩。如果到室外的地方去活动呢，也要找好自己活动的时间，以及和一起运动的小伙伴保持一个合适的啊这个运动距离啊。今天咱们继续超体加速日记。其实，在佳明手表当中有很多的运动模式啊，我也在看奥运会。这两天我特别关注的是攀岩，这次奥运会当中的新的一个项目。中国代表队呢，其实在攀岩这个项目上可以说进入的比较晚，但是发展的速度非常快。哎，在佳明的这个手表当中，其实各种各样的运动模式里边其实也有攀岩这样一个运动模式。我们可以找到攀岩这个运动模式，找到岩管啊，一个上升一个下降，然后包括整个攀岩过程当中的心率，每一项运动都给你制定出特别的根据这项运动而来的一些指标参数供大家来参考，哎，挺有意思的哈。当然，我看我的这个佳明945当中用的最多的就是跑步，所以你可以把，你的运动模式在界面上进行调整。我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跑步，那排在第二位的呢是力量训练，排在第三位的是室内活动。哎，这个室内活动怎么用？在今天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要跟大家说，其实，在家里边居家健身就可以用到这个室内活动哈。当然这次训练我不是在室内啊，依然是在广安门体育中心。那这次训练呢，可以说跟我佳明 Connect 这个软件当中配备给我的这个训练模式正好相反。那佳明是让我轻松练啊，广安门这次是使劲跑。 今天是又一次训练课，是在广安门体育中心。今天是龙岩和Nappy 一起做了一次训练，然后这次选择跟了一个闪黄的组别。训练的模式呢是 1.6 公里的配速跑，变速跑 1.6 公里4分30秒的配速，然后紧接着 1.6 公里4分的配速，然后再换 1.6 公里4分30秒配速，这样一个轮番接替的一快一慢的这么一个跑步的计划。然后佳明 Connect 这个 软件里面今天给我的训练计划是放松跑，所以正好今天跟这个佳明给我的训练计划呢正好相悖不一样。在这正好也跟咱们听众朋友解释，因为正好赶上了这一次的这个疫情，我们都不太愿意看到。本来定在8月8号的那个跑步的训练和比赛的这么一个内容呢，就只能延期了，要延期到看吧，看疫情的这个情况。预估最好呢是在八月底能够把这个测试的内容呢给它实现，10公里的42分钟和48分钟。当然这段时间呢，我们会继续在节目当中，在超体加速日记当中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主持人的一个训练情况。正好给了点时间，多给了点时间，让我们多训练训练也挺好。 在这个佳明手表当中啊，有一个功能就是最大摄氧量。我现在最大摄氧量呢已经是上升到了53。我发现这佳明手表当中的最大摄氧量的上升其实是有章可循的。也就是说，如果你跟随着佳明 coach 的这个训练，每一堂课呢都不落，而且比较好的完成它，你会发现你的这个最大摄氧量这个数值上升的非常快。我从49上升到53，其实也就用了一周多一点的时间。那严格按照这个佳明的训练计划来进行，但后来发现，不按照佳明的训练计划，而把自己的一些课表加到里边去之后，这个数值上升的就不是那么的快了。当然，这只是我目前做出的一个测试。比如说我加了长距离的 LSD， 然后我加了龙源的这个，包括和耐克的这个，节奏跑、间歇跑啊、配速跑等等等等，就没有按照这个佳明的课表来练。你会发现，哎，上升的不是那么快啊。所以我在想，这个训练啊，还是要有，就是你要按照一套相对完整的训练体系去进行，而不能呢，或者说最好不要两套体系同时进行，这样让自己有点懵。我为什么一开始要把这个其他的训练节奏加进来呢？我是觉得30天不够用啊，30天如果按照佳明的这个训练计划，因为佳明一共是应该是12周，它是12周的训练计划，那我只有30天，我觉得不够，所以把其他的训练计划加进来，代替了佳明的这个训练计划。这样呢，有的时候会让我的身体呢不知道，哎，你究竟要往哪个方向去走。包括你的大脑发出的指令也是不知道，哎，究竟我要往哪个方面，按照什么样的教练去练，俩教练啊。这个就好像我们生活中做很多的事情，不管是工作也好，学习也好，如果我们认定了一个方向的话，我们要坚持的往下走。中途你最好别换岔道啊，你说，哎，这个好像这一道比较快，你走两步发现，哎，好像另外一个路比较顺啊，你又走到那个路上去了。最后往往你会发现让自己很累，也没有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所以在这儿呢，我也在不断的反省这段时间的训练过程，也算是在这次超体加速日记当中发现的一个经验教训，也提供给大家来借鉴啊。刚才说了，虽然这次呢又有疫情，但是呢还是第一别恐慌啊，第二做好自己的防护，第三要坚持锻炼。如果能到户外的话那很好哈，找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如果说你不愿意到户外，居家锻炼也非常重要啊。这个正好在广安门中心又碰到了这个老朋友曲怀，他说他曾经，哎呀，十几年前就在家里边跑过马拉松。 碰见曲怀了，这个 你42分钟跑不进去， 不是说42分钟， 不是这个了。 新的一轮疫情，现在我们鼓励大家居家健身 哦 啊，你 说居家健身的这个， 那可以给大家提点参考性建议啊。我觉得居家健身有几种，第一种呢，如果没有瑜伽垫的话，就买个瑜伽垫。瑜伽垫有很多种作用，其实，比如说做一些力量的训练、核心的训练，然后呢，如果有条件的话，弄一个跑步机，就慢跑或者快走都可以。我觉得只要是适当的基本保持基本的运动输出，你的整个的精神状态、身体状态都会很好。 有人那个在去年那会儿居家健身的时候，客厅马拉松就是绕着这个桌子跑，但是我觉得这个属于极端的个例哈，未必在家里非要跑一个马拉松。 对，我也在家里跑过，我最早07年、06年刚减肥的时候，在家里就是跑， 就是反正就是门跑到卧室，卧室跑回来这种，就是开一个室内模式就可以了，不需要开 GPS、 就是手表的那个室内模式。 对对对、啊、对。然后呢，没有手表，手机也可以拿着 啊。 然后呢，就是大概有个5公里、8公里都可以，不着急快。我觉得主要就还是保持一个基本的运动的一个消耗和输出。 嗯，佳明手表有这个功能啊，开启室内模式。 哦，好的，满足大家运动需求的佳明，佳明， 我能不能跑进42分钟？ 肯，上次说行，这回不行了， 继续练吧。 有的时候吧。这个心理状态会出现反复啊，有的时候觉得10公里能跑进42分钟，突然练着练着又觉得有点，这事有点难，越练越觉得这事有点难。4分0几的配速要跑10公里，太难了，多给了点时间训练啊，也挺好啊，能够让我们这个准备呢更加充分一些。最后呢，再说一说佳明手表的功能。其实在佳明手表当中，之前给大家介绍过这个脉搏血氧饱和度这个功能，这个功能确实非常有用。有些朋友呢，这个在疫情面前稍微有点恐慌，说哎呀我这没事吧，哎呀我会不会有问题啊，啊我这个肺正不正常啊哈。有很多的医生啊，这个专家呀，就说有很多小测试，你比如你上楼梯，上几层，还上3楼还是4楼，你喘不喘啊，就说明你这肺呢健不健康。其实用科学的数据呢就能够测试出来，比如说佳明手表当中就有的这个叫做脉搏血氧饱和度。其实一旦肺有问题呢，你的这个脉搏血氧饱和度呢一定会下降，所以用佳明手表可以做简单的测试，一般我们都是在90%以上啊，到100%之间都算是正常。如果发现这个手表监测的数据80几了，那可能是有问题了，更低了，那可能需要到医院去接受专业的诊断和治疗了。所以你看，佳明手表不仅仅是一款运动手表，更是生活当中必备的一个健康监测的小工具。 您的第一块运动手表用佳明，助您迈上跑者之路。佳明智能运动手表，全方位关注您的身体健康。 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千辛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级体验团，我是宋阳。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论论。 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啊。今天咱们来继续来说奥运会的项目，确实这段时间大家也非常的关注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也快结束了啊，快结束了，8月8号这个奥运会就要结束了。 是， 其实你发现时间过得真是非常快啊，从这个奥运会的倒计时，然后一开始这个中国军团，优势项目，射击嘛，对吧？然后呢，到田径项目，田径项目每年其实每届奥运会的一开始，除了这个一下把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个引入到最高潮的这么一个一个气氛当中，马上就要结束这么一个感觉，因为我们也说过，田径项目当中的马拉松。就是每一届运动会最后的一个项目。其实说到这个运动会，你看，都是人的比赛，人与人的竞争， 或者是借助器械的竞争， 自行车嘛， 自行车啊，赛艇啊， 赛艇啊，自行车啊，借助器械的。在奥运会项目当中，有一项目其实它不仅仅是人，还有另外一个生物，另外一个物种的参加，它也是奥运项目其中一项。今天咱们就聊一聊这个项目。这样，我们先通过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 奥运马术比赛是第32届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之一， 现代马术起源于英国，16世纪流行于欧洲，因为当时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享受，马术运动一直以其无比高雅的气质著称。参赛者都需要穿着华丽的礼服出赛，而且现场的观众众多，所以骑士们常常被称为运动的王者。在公元前1500年，古埃及人已经开始了骑马竞赛的活动。在古罗马时代，人们也在竞技场上把骑马竞赛作为一项娱乐活动。此后的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就陆续出现了由马加入的竞赛项目。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女儿安妮公主曾经参加过1976年的奥运会马术比赛。同样在2000年，约旦国王的女儿哈雅公主也骑着父亲赠送的骏马露西卡二世出现在悉尼奥运会上。中国的马术历史悠久，中国古代的马术运动也曾经盛极一时。在汉唐时期，上至王侯将相，下至平民百姓，不论男女老幼都热衷于骑马射箭、马球、马术等娱乐活动。这样一项高雅的运动在观赛时也有很高的礼仪要求，观众不能在观看马术比赛时向场地内乱扔各种杂物包括食物等，以免打伤骏马和选手，使得赛马受到惊吓。虽然这些参赛的马匹受过严格的训练，但是还是对于生人非常害怕，所以观众不能随意触摸马匹。在马术比赛中，选手也都盛装出席，马匹也被打理得非常干净精神，所以在这种环境下，观众的着装过于随便也会显得非常格格不入。观众摇旗呐喊时不能发出刺耳尖锐的叫声，而大幅度晃动旗帜和横幅也有可能会影响马匹的注意力，所以在马术赛场上这种助威方式是不被允许的。 听过了刚才的录音，大家知道了我们刚才说的就是马术。马术、 哎、 这个项目说实话真的不是特别了解。我印象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时候，当时我们超级体验团开了一个特别节目，叫做奥运大挑战吧，还是体验，大概也是10个奥运项目的体验 约战。 约战对对对， 约战。 当时就体验了马术这个项目。 是 在北京体育大学里边有一个马术的训练场，当时我们去看了一下。哎，那天你在吗？ 那天我没在，那天我还正好就是那天没去。 哦，是吧？ 对， 我现场感受特别深。 你骑了吗？骑了吗？ 他不让随便骑， 不让随便骑。 咱们那个就有一位主持人体验了一下， 啊、 是咱们的女主持人慧凡。 哦， 啊，她体验了一下。就他那个马吧，就是不是咱们去那个坝上草原骑的那种马。我第一次发现，真的叫什么叫人高马大，这个理解这个词啊，人高马大。第一次我发现这个事儿，那个马真的是它的肩高，因为马一般叫肩高啊，就是大概是肩高已经到1.80米以上了，因为我就是大概1.80米那个身高，我在那个马。我就到他肩那儿， 显得很渺小。 哦，这太大了这个马。然后说这个马呢，都不算是真正比赛当中的这个叫做它叫什么盛装舞步 啊，盛装舞 啊，都不能算是盛装舞步的这个马。它当然跳跃那些动作更算不上了，只能是说在训练当中使用的马匹，就是真正比赛的马我们是不能碰的，而那个马非常非常的贵重，就拉出了一批可以训练时候使用的马匹，然后我们来看了一下，拍了一下，慧凡当时骑了一下，我说这个马跟我在坝上草原骑的不一样 啊，两种东西好像是， 马种不一样啊，说这个马真的是漂亮，然后高大，威猛， 等整个一看那个体态就不一样哈， 完全不一样，就是那个气势一下你就被镇住了，所以马术应该是在奥运会当中唯一一个除了人选手参加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选手就是马， 它需要人和 人马 啊相配合啊， 对对对， 和我们的朋友啊马匹相配合。刚刚孙杨说这个确实也是哈，因为可能很多朋友啊去玩的时候，尤其是在咱们北京周边也有好多这种体验的项目，也骑过马哈， 骑马， 我也是体验过哈，但是确实我也是看过哈，另外的机会看过这种所谓的就是真正马术比赛可能会用到的这些这个训练马匹，确实是不一样哈，好。 像就会觉得你上马就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儿哈。 嗯， 我们也是无法想象说这个选手在马上还要跟马相配合，做出一系列的这种高难度动作哈，那么承受的啊这种心理上或者是用视觉上的这种不同啊，这也是这个马术比赛非常有意思的。再有哈，我觉得另外一项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我们看今年的这个开幕式啊，开幕式呢今年也有很多的这个亮点哈，其中与众不同啊，今年第一次来实施的就是由两名这个旗手哈共同举旗来入场哈，之前节目当中我们也是提到过，这也是国际奥委会哈今年一直在努力倡导这个男女平等哈，包括男女运动员的哈这种平等，今年也是特别推出了这个男女共同来举旗哈，包括在很多的项目的摄像上现在也都在力求这个男女平等。其实在马术这个比赛当中哈，是真正做到了男女平等竞技。为什么？就是其他的，这是其他所有的奥运项目都没有的，男女共同来比赛，不分男女组别 啊，不分男子和女子。 哎啊，我们看其他的所有的项目都是分男子组别和女子 组 别啊，你男女不能说同场一块竞技哈。比如说 有一个项目呢，打断一下，咱之前说过， 嗯， 花样游泳， 花样游泳 只有女子， 只有 男子， 对对，但是也是划分出这个有一个性别的区分啊，只有马术这个项目它是没有性别的区分的，男旗手在和女旗手是在一块儿来比赛哈。刚刚这个我们录音介绍当中也提到了，有很多的这种，因为马术这个运动它其实是发源于欧洲的这样一项贵族的运动哈， 没错， 以前只是在宫廷哈，说这个王公贵族哈，有钱人王室， 太贵了啊，谁能买匹马来玩啊？ 可以玩这个项目，所以呢，你觉得欧洲王室也是有参加这个运动的传统。录音当中也提到说，英国的这个公主哈，安妮公主也是参加了1976年奥运会的马术比赛，包括2000年这个亚运会的时候，约旦国王的女儿哈也是公主哈，也是骑着一匹特别名贵的赛马来比赛。 嗯，而咱中国啊有一句老话， 嗯， 叫做家财万贯， 嗯， 带毛的不算。啊，大家就如果听过这句话，你能够理解，就是你家里边钱，就是你再多， 嗯 啊，比如说房子， 嗯 啊，咱房子叫不动产啊， 是 车、珠宝， 嗯， 这都是有价的， 嗯， 它有一个市场价， 是 你再离谱吧，它总是有一个市场价， 嗯， 什么叫带毛的不算？一旦你碰上了这些生物、动物，那个价格是无价的， 嗯， 比如说。在咱们北京体育总会，其中还有个协会——信鸽学会。 信鸽子 、啊，专门在北京放鸽子啊，就是那些冠军的鸽子，一只鸽子的价格， 嗯， 真是说出来吓你一跳。 是 啊，你说这鸽子还能这么多钱呢？一匹纯种的赛马，它的价格真的。你在北京大概二环内吧， 嗯， 买套房子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是， 你说换到四合院可能有点夸张哈，买套房子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是， 就是买的这个价格太贵了，所以刚才说到为什么是贵族运动哈。 嗯， 我们再来说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事儿，就是，也有人问说骑马，那马嘛，你都有什么项目啊？盛装舞步、场地障碍赛、三项赛。还有叫做分团体以及个人，那个盛装舞步、场地障碍和三项赛都是分团体和个人，那一共就是6块奖牌啊。说那些马匹特别多的地儿， 嗯， 为什么他们国家不在这个项目上占优呢？ 哎呦，骑马传统的地儿， 比如说蒙古里啊， 啊，蒙古， 蒙古，你这马多呀，对吧？马、羊，这都多。那蒙古国这事儿应该厉害呀， 嗯。 不是那么回事， 哎，当时我们都说这个成吉思汗哈，一代天骄哈，马背上夺天下，但确实这个跟我们这个比赛哈，这个概念也是不太一样的哈。 对，这个就好像说我们国家是叫做自行车王国， 哎，骑自行车人特别多， 咱就没得怎么几枚自行车奖牌，当然也有啊，像今天场地赛 啊得了， 咱们就得了金牌，但是在其他的这个自行车项目上好像依然比不过欧洲， 嗯， 就是其实比赛项目不一样， 嗯， 就你说要比数量，咱肯定多， 对，骑自行车人肯定多， 也会骑的人数，咱们非常多，但是你要到竞赛里面，它就不一样了， 嗯， 包括骑马，骑马不是比的骑马射箭， 是 啊，刚才我们说了这个障碍啊、盛装舞步啊，还有这个三项赛啊， 嗯， 它可能跟传统意义上的蒙古游牧民族的那种骑马不太一样，包括马种也不一样。 嗯、没错哈、啊，他们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草原上来骑射哈、啊，主要是为了这个骑马放牧，而不是说啊骑着我们是这个真正的比赛马匹哈、啊、去比赛。再有呢，其实现在蒙古哈、啊、也是有现代化的进程的。我们大部分的蒙古人现在也是已经早已不过那种说我们风吹草地见牛羊哈、啊、那种放牧游牧的生活了， 也是奔驰宝马奥迪， 没错 吧、啊？行，今天咱们说马术呢，就说到这儿啊。希望我们简单这么一说，能够多多少少让大家更加了解奥林匹克运动当中的比赛项目哈。我是宋阳， 我是论论， 也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听啊，北京体育广播双语之声为您安排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是记者齐良博，7月21号到8月9号期间，我将和体育广播另外三位同事一起在日本东京为大家带来2020东京奥运会的全媒体报道。关注中国军团展现出怎样的精神风貌和竞技成绩，东京我们来了。 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语之声记者金泽，在前方我们将制作系列报道《站在东京看北京》，以前方观察员的第一视角直击东京奥运会的赛事情况，同时为2020北京冬奥会带来积极的借鉴作用。 大家好，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记者李维，我将开启自己连续第四次奥运会的报道工作，从北京到伦敦，从里约到东京，无疑这一次奥运会的经历会更加的特别。我也将用更多样的手段为您全方位的展现中国奥运健儿的风采。 我是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记者林苑，我要在东京做您的耳目，您有什么想了解的告诉我，我帮您瞧瞧去。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欢迎收听界内界外，我是宋阳啊。今天在界内界外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就奥运会的话题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奥运会正进行的这个如火如荼，田径比赛一开始呢，更是把所有人的这个关注呢聚焦到这个田径场上。其实田径是体育运动之母啊，其实在这个田径场上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国家运动员在奋力的拼搏。其实你会发现在整个奥运会的过程当中，不仅仅是运动员在互相的拼搏，在运动员的背后还有很多的运动科技、运动品牌以及赞助商在不断的去拼争和拼搏啊。今天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奥运会的赞助商赞助体系，奥运会的市场运营究竟是什么样的，咱们也来了解了解。今天我们依然请到的是2008年北京奥组委啊工作人员，现在依然活跃在体育圈的工作者曲怀。曲怀你好，今天咱们来说一说奥运会的赞助。就是一届奥运会它成功离不开它的市场运行，它的市场运行其实我们在奥运会里面看到很多的合作伙伴，包括2022年北京冬奥组委其实也经常的在不断的去开会啊，然后宣布最新的加入的一些合作伙伴。 嗯， 如果说啊有一个企业说特别有钱，哎，我特别愿意想进入到奥运会的这个序列里面去，怎么来做，或者说奥运会它整个的市场运营行为是如何构架的这么一个一个架构吧。 是这样，就是在整个的奥林匹克商业赞助计划里面，它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称之为它叫 TOP， 就 TOP。 为什么叫 TOP， 不是我们说的英文的这个这排名的这个 TOP， 它其实是奥林匹克计划的一个英文缩写。所以呢它事实上在是这个层级是在整个国际奥运会这个层级上的一个奥运会的合作伙伴赞助计划，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它分了几个层级，刚才我们说的是最高层级的， 最高层级 就是国际奥委会它的合作伙伴一般有10个左右， 有不同的年份不一样，最早的时候现在的金额大概每不是很准确的啊，但是大概在20年前的金额大概是每年4000万美元。 20年前了是吧？ 对，一家企业一家机构，因为他现在的商业整个的合作价值它是相对来说包括 VIK 和现金的，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就是已经出现级别了。最早出现什么时候？是1980年到1984年之间出现的。那个时候正好赶上国际奥委会和奥运会，尤其是夏季奥林匹克运动遭遇到了举办经费不足这么一个情况。因为当时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时候，美国政府以及当地的政府是明确表示是不会出任何筹备费用的。这个时候如果完全依靠国际奥委会来出这个筹备费用，那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这里的整个筹办的过程中，除了竞赛组织部分，还有很多城市建设的内容。这个钱这部分经费是没法由国际奥委会来承担的。所以呢国际奥委会就发起了一个这个奥林匹克计划的这么一个计划， 就是在1980年一到1984年之间， 对，没到，就是在洛杉矶奥运会筹备期间 发起了 这么一个计划。对， 哦，那就是说，其实原来的这个钱在80到84之前办奥运会的钱，一直我们说它来自于哪儿啊？谁出钱办奥运会？原来是不是都是国际奥委会来出的钱来办这个奥运会呢？ 以前不是，以前是国际奥委会出一部，肯定会出钱， 出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是由当地的政府和主办国 谁筹办谁来出这个钱。 对， 啊， 对对对， 双方一起来出。 对，所以呢，当时在84年的时候，就萨马兰奇上任之后，就设定了这么一个计划，和当时他们的市场开发的主管。然后这个计划怎么办呢？怎么才能让更多的商业机构来参与进来呢？他们就在四处招募嘛，就包括当然我们都经常说的这个电视转播也是其中一重要的一部分。这个计划就是针对于国际奥委会的这么开发计划。然后我们先说大体的结构啊， 大体结构。 对，除了国际奥委会这一层级之后，下面就还有各个主办国主办城市这一层级，比如说洛杉矶奥运会，比如说88年汉城奥运会，甚至包括比如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这些赛事组委会也可以有他的合作伙伴， 就是等于把这一块给放开了，给你放开了一部分的这个权限，大家一起来筹这个钱。 对， 从顶层设计上来说，国际奥委会本身他要找他的顶级 top 合作的合作伙伴，对吧？然后呢，你们在任何地方去举办的属地国，我也开放权限给你，你们也可以招募你们的合作伙伴。 对， 共同来筹办奥运会的钱。 对，而且呢，就是当然它有一个大前提，就是要求所有的合作伙伴应该是不同领域应该是排他的。对， 不能有同样的东西。 对，就是所谓的，比如说你有汽车的品牌，那比如说国际奥委会这一层级有汽车品牌了，那你这个当届奥运会的这个主办国的这个奥运会的组委会的这个合作伙伴是不能有汽车品牌的在，除非你同时签一家也可以，这也是可以的，那是这样。然后如果饮用水，那只能有一家，对，然后包括供应商的什么技术服务啊等等一系列的都算上，就是 只能有一家， 要排他。对，这个是严格规定的。但是后来到了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些有同品类的这个产品和品牌和这个机构同时出现，成为奥运会的合作伙伴，那是有另外的原因的。对，所以说就是大概分这么两个层级，就是最直接的层级，就像我们之前也说过，那可能谁来使用哪部分 logo，那使用五环的 logo 就是国际奥委会这个奥林匹克 top 的这个合作伙伴，奥林匹克计划的合作伙伴是五环的。 五环， 对，那么使用当届奥运会这个赛事标识的，比如说北京奥运会这个中国印，那么包括冬奥会的这个 logo 的标识的， 那个不能光只能用五环的了，因为光用五环它没有权限了。 明白了。 对，用当地奥运会标识的 属地的。 对，这就是他们开发的一些 权限。 赞助商有使用这个权限。对，比如说现在像这次冬奥会，我们有一些合作伙伴，比如说像这个中国联通，等等，对吧？他们就是只能使用这个，但他们不能用五环，这是明确规定的。 他用的是冬奥会的那个赛事的 logo， 冬奥会赛事 logo 里边其实是有一个人物形状，下面带着五环，对吧？他就可以用那个，因为你是属于属地的这个合作伙伴，哈。 对对对对对对。 好，那说到这个合作伙伴了，其实咱们要说，在合作伙伴比赛当中的这些露出，其实奥运会又跟其他的比赛完全不一样。我们可以看到，在其他比赛当中，整个的现场啊，包括我们看到足球啊、篮球啊，他把所有赞助商的广告几乎铺满了，你在任何一个位置都可以看到赞助商的广告， 对 对吧？比如说我们看这个格斗，其实是在格斗的体育运动当中，是把赞助商的这个放到无处不在，因为我们看 MMA 八角龙哈，每一个柱子上都有不同的这个地方，整个的这个铺的这个地胶上，每一块地胶都有不同的这个 logo 在，所以镜头扫到任何地方，你都可以看到赞助商是谁。但是我们看奥运会，那么多的合作伙伴出的钱又那么的多，但是在奥运会的现场上，你很难看到说有巨大的 logo 在上面。好像没有。那怎么体现这些赞助商的权限？为什么这样做，大家还愿意去赞助奥运会呢？你都不体现我的 logo 的权限啊。 对对，这个是就是奥林匹克运动会一个特殊的地方。它呢本身，它本身是一个。非，他是想在整个的赛场内进行非商业化的这么一个运营的行为，就是在他的原则，咱说他大原则是，只要在我目力所及的地方，都不能出现商业 logo 广告，比如说在所有的体育场里， 比如说田径会吧，田径 田径场里周围的挡板是没有赞助商合作伙伴的 A 板和标识的，这个我们在世界杯也好，还是在各国联赛也好，还是篮球也好，足球也好，都能看到一圈的挡板和电子板， 而且还换呢。 对 对，还按秒数换，原来这个 A 板是固定在那儿的，后来已经换成电子的了，15秒一换，叭，还可以换成动态的。 对，而且像你像是像男足的这个世界杯，它是每一个不同层级的赞助商，它会有不同的每90分钟内显示的时间。 对， 比如说有的人总时间是4分钟，有的总时间1分钟，在不同穿插。然后像欧洲有些职业联赛，在疫情期间已经变成三层电子版，第一层，然后高一层，因为观众席没有观众了嘛，他就把整个赞助商权益就变得回馈更大一些，那奥运会是这样，奥运会的现场，奥林匹克现场就是要求我不能有任何的商业行为存在，这个是一个严格规定。这个相当于他出生就带着这个，这么带着这么一个标签，那我就不能有商业的行为出现。那允许你什么时候出现呢？允许你在运动员身上穿的装备上体现，但你不能有你装备上印其他的名字，你只能有你自己这个在纯属是运动属性的运动产品的上面有标识。你鞋， 这个咱们再多说，比如说啊，这个我们说这个奥运会里边的这个赞助权益，奥运会里边的商业价值体现，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这个也有意思跟其他比赛不一样的地方哈。我们说到你刚才说的这个衣服上只能体现它本身运动品牌的这个权限，对吗？那比如说我这个衣服是某某酒厂出了一款衣服， 那肯定不行。 那为什么不行？ 你首先比如说你这个不是所有各国，因为这些衣服都是各国家的合作伙伴啊，他首先各国家各伙伴他是有报备的，要备案的，你们国家是哪些哪个品牌赞助的，入场穿的是什么，然后比赛穿什么，颁奖服穿什么，这都是有严格规定的。你不是酒厂，你不是运动品牌，你是不能参与这个的。 我上面啪贴个贴，我夺冠了之后我在上面贴个贴， 那肯定是不行，这肯定是不可以去做二次覆盖的，只有有的人会用国旗覆盖，这当然以前这个梦之队的时候做过这个事情，但事实上这贴是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对，包括颁奖的时候，包括你国家就是什么样的品牌赞助你们国家的什么样的队服，因为颁奖服都是有明文规定的，颁奖服穿什么， 而不是说你临时换一身，你穿一别的品牌上，比如说你穿了一个 A 运动品牌，你穿了一个 B 运动品牌上去颁奖，不可以的。你临时换一个品牌品牌颁奖是不可以的。这都是明文规定的，所以他是没有可能去通过我去找一个临时找一个其他的品类的品牌来做我领奖服的那种，这是不可能的。 是吧？ 对，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啊？这个咱们来聊一聊。他就是萨马兰奇还有个博物馆啊，我记得之前这个我跟许华有幸也去参观过这个博物馆啊，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啊，当时有很多关于他曾经故事的一些介绍哈。你看这些足球、篮球啊，什么世界杯啊，这个他们的赞助方法就很简单嘛，我就是在这边上我就放好就可以了。那为什么奥运会采取一个相对于比较进化的一个空间，你赞助了我也在这现场，并不体现你的权益？那这些赞助商他们的权益在什么地方来进行体现呢？ 其实是这样，就是他给的权益，比如举最简单的例子，那所有的合作伙伴，比如说最直接的，你可以利用我，无论是五环，还是利用我当届奥运会的主要的标识，去推广和宣传， 就你可以用我的这个 权限，对 IP 或者用我的这个 logo， 你自己去做你想要做的宣传， 对对，而不是在我，当然这个说的短暂一点，赛时期间就是比赛的，从运动员报道开始，一直到比赛结束，闭幕式结束，这是最短暂的赛时期间，这十几天二十天其实是很短暂的。你这几天这二十天你利用这个赛时去做宣传也没问题，但更多的是希望你能够在赛前和赛后整个大周期中去做推广和宣传，因为只有赛时那十几天的时候，当然那个时候是最最受到关注度最高的时候，但那个时候也时间却最短。那如果我在赛前的两年就开始做相关的推广活动，那个时候是巨大的权益，这个是知识产权，就相当于。 所以这个知识产权说到这个体育市场的这个运营啊，曲怀这块是比较了解的哈，他有多么大的自信心，以及对自己的品牌有多么的自信，才敢做到这样的一种市场宣传的一个行为。就比如说刚才许怀说的那里的，我们再拿回另外一个比赛来介绍，比如说足球世界杯，是吧？世界杯在大家进入到世界杯决赛圈之后，每一场比赛关注的人数是不断激增的。从小组赛，对吧？然后到八强赛。然后再到四分之一，然后再到半决赛，再到决赛，关注的人群是不断上涨，最后大家都会盯着决赛里面谁夺冠。也说决赛那一场，全世界在那一天的那个时候观看的人数可能几十亿人都在看那场比赛。那你想，我广告在现场帮这么一铺，哎呀，几十亿人都看到我的 logo 了，都知道我在全世界这个产品同行业产品当中的地位，那这个对我的凸显是多么的有帮助。但是奥运会，你想，奥运会100米冠军诞生的那一刻，所有人都在看着百米飞人是什么样的诞生，是吧？我相信那一天可能也会有几十亿人次的观看量。那为什么不在下面摆上我的广告和 logo 呢？ 对，这个其实举个例子啊，当你把一件事情放开，它的规则放得越大的时候，它的可变性和可随意性更多的时候，可选择性更多的时候，它是一个发展模式。当你把它变成更有规矩的时候，更紧凑的时候，它也是一种发展模式。 所以是两种不同的运营模式。 而且从国际奥委会来说，就是从萨马兰奇那时候开始，他认为奥林匹克的灵魂是什么？奥林匹克是一种艺术的美，那我要保障我艺术的美的规范性，我越规范别的人就越趋之若鹜，越可能参与进来。他越可能参与进来的时候，越能保障我整个经济和现金的健康。他越健康，他越发展。这是一种模式，这个就是对，这就是因为刚才你说的他的信心，可能是另外一个是源自于奥林匹克运动本身，它是一个就是一个有逻辑的，然后它是一个自己的艺术的美，然后我一定要把规则定好之后，这样才有更多的和更好的合作伙伴进来。这样我告诉大家，我们是有商业规则的，不是随意开放的。这样人就觉得，哦，我是一个赞助商的时候，合作伙伴的时候，我觉得 跟这样的合作伙伴合作，我是有保障的，你能保障我权益的。 所以说的， 而且明文规定不准有香烟、烟草、酒精的产品合作， 就是有门槛的。 对， 你跟我合作是有门槛的。 对， 而且我相信，在我这届奥运会举办之前和举办之后的前两年、后两年，甚至后好几年，你在用我的这个 logo 在进行宣传的时候，你依然能够提升你的品牌价值。 对， 这个就太自信了，就是这种自信就源自于他这个整个比赛这些年来的历史和发展。我们想象一下世界杯，你很难想象在世界杯冠军诞生之后第二天还会有人在关注这个事儿。 嗯， 对吧，大家可能回看一些镜头，可能这个事儿就过去了。 嗯， 包括篮球世界杯、足球世界杯、橄榄球、什么高尔夫球、网球，那一天决赛一结束，好像所有人就会 对， 他不会再，我关注，可能我关注另外一件事， 一下就松弛起来了。 松弛了，你再拿这个品牌来做宣传，已经无法再打动我了。 嗯， 因为这事儿已经结束了。 对， 但是奥运会的赞助商、奥运会的灵魂认为，这届比赛结束了，过去好多年，你依然可以用你赞助了当年这一届奥运会的这样一件事儿来提高你的品牌形象， 对品牌价值，包括比如说，国家会做的很多事情，它都是几个方面相辅相成的。举个例子，他刚才我们说，国家奥委会或者奥林匹克运动本身是一个严谨的，是一个美的一项有灵魂的一项运动。同时，他做了电视转播这个决策之后，通过转播、通过电视转播、通过其他渠道的传播，反倒让这项商业开发计划和他自己的商业开发逻辑变得更加完善。就因为他电视转播的越普及，电视转播让这项运动给他推到了最高的一个高点的时候，或者往上走的过程中，那更多的商业合作伙伴就愿意加入进来。他越加入进来，我越严谨，他的整个电视转播对他和整个运动的提升越帮助越多。就是几方就相辅相成的共同往前走。这样呢，就使得整个商业开发的这个方式以及合作的模式就变得这几年变得越来越严谨，而且更多人特别渴望通过很多的合规的营销手段来做很经典的营销事件。 许怀说了一个电视直播的一个介入啊，今天我们其实说的整个是奥运会合作伙伴的利益究竟如何去良性的去运转。说到了奥运会，它有顶级的合作伙伴，也就是跟国际奥委会来合作的一个合作伙伴叫 TOP。那么还有呢，属地化的合作伙伴，就是哪一届的奥运会，不管是夏奥会还是冬奥会，你落到什么地方，这个地方都有它单独的权限，你可以放开和寻找相应的合作伙伴。那么体现的方式并不一样，所以我们看到所有的品牌只要它单独加上了五环的 logo， 说明这个品牌它是跟国际奥委会合作的顶级合作伙伴。那如果它加的是属地化当届的这个logo， 那说明它是跟属地合作的这个合作伙伴。那么对于合作伙伴体现的商业价值，奥运会又跟其他的一些世界顶级的像 F1 啊，像这个世界杯啊，篮球、足球这些都不一样，它的现场好像并没有一些 logo 的体现。那如何体现？其实是一种文化艺术精神的一种传承哈，挺有意思的。我觉得真的是能够做成这样，说明有着百年奥运的一个积淀，才敢这样的做。不然的话，你在现场都没有我的这个体现的价值哈，谁又会来呢？可是现在发现，赞助奥运会、想跟奥运会合作的品牌，每年都是非常非常的多哈，而且还要打破脑袋往里挤。那今天咱们的今天界外奥运会的这个市场这事儿啊，咱们先聊到这儿。也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安排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在下一期的今天界外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就着奥运会的市场开发、市场推广的规则和参与模式跟大家来聊一聊。 我是记者齐良博，7月21号到8月9号期间，我将和体育广播另外三位同事一起在日本东京为大家带来2020东京奥运会的全媒体报道。关注中国军团展现出怎样的精神风貌和竞技成绩，东京我们来了。 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记者金泽，在前方我们将制作系列报道，站在东京看北京，以前方观察员的第一视角直击东京奥运会的赛事情况，同时为2020北京冬奥会带来积极的借鉴作用。